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0回。次年四月初二，船队载着满满的货物平安归来。这一年时间里，谢之真渐变异域的风土人情，跟着宋永仪学了不少生意经，又掌握了番邦通用的语言。经过几次有惊无险的历练之后，处事越发的冷静沉着，已然能够独当一面。相由心生，领略过广袤天地的奇瑰壮丽，他离家之时的悲苦哀绝尽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豁达从容。个头又长高了些，眉目更加秀美，整个人犹如洗去尘土的宝珠，明媚璀璨，眼光四射，越发令人移不开眼。重新换上繁复精致的女装，谢之真有些不适应，理了理云袖，坐在妆台前淡扫峨眉，轻点胭脂，做回那个谨言慎行的大家闺秀。十五早和众人混熟了，这会儿趁初一不在，溜下来抱着琵琶留给他的鸭腿吃得欢实，抬头瞧见谢之真倾国倾城的容色，傻笑道： 小姐可真好看啊。 谢之真羞涩地笑了笑，使青梅抓给他一把蜜饯。十五朗声道了谢，将蜜饯尽数装进襟内的暗袋里，用袖子擦了擦油乎乎的嘴，轻轻一跃便消失在梁上了。宋家三位老爷亲自来接，二老爷宋琦见儿子黑瘦了不少，已然有了顶门立户的模样，颇为感慨地捋着一把眉染，连声赞道： 哎呀，好好，平安回来就好。 宋永兰和宋永涵两个迎上前去，彬彬有礼地和谢之真见过，跟宋永仪笑闹了几句，骑上马，簇拥着谢之真所坐的轿子往宋府而去。回到家中，宋太夫人见谢之真毫发无损，长成了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不免想起仍在战场上厮杀的嫡亲外孙。老太太一时百感交集，抱着他心肝肉的大哭了一场。谢之真也跟着流了回眼泪，待老人家情绪缓和下来，方才正式见过诸位长辈，将随船带回的礼物拿出来分发给众人，就连府里的丫鬟小厮们也一个不落，一时间满屋里喜气洋洋，好不热闹。宋家最小的孩子阿宝已经学会走路了，生得白白胖胖，虎头虎脑的，在乳娘的搀扶下给谢之真做了个揖，奶声奶气的唤姐姐。谢之真的心化成了一滩水，连忙弯下腰将阿宝抱在怀里，让下人们搬进屋里一个半人多高的西洋琉璃座钟，铜体翠绿欲滴，到了整点里面还会钻出七八只布谷鸟，羽毛鲜亮，叫声清脆，端的是栩栩如生。阿宝喜欢得了不得，咿咿呀呀地叫唤着，热情地糊了他一袖子口水。一家人用过团圆宴，谢之真回到旧时所住的院子里，见弟弟寄来的家信积满好几个匣子，脸上笑意微收，神色不变喜怒。琵琶见他没有拆看之意，连忙将匣子抱走，依着旧例一封一封腾到庄帘之内，见底下两层抽屉俱已塞满，暗暗叹了口气，有心想问小姐要不要换个地方存放信件，又怕给他添堵。罢了，明日托三少爷再打个新的匣子吧。沐浴之后，谢之真散着湿淋淋的青丝，由琵琶用干净的布巾小心擦拭，挑亮烛火，翻看攒了一年的底报。他不在中原的这段时间里，谢之方参加了大大小小20多场战役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立下显赫军功，官职也一升再升，显然是深受宁王器重。谢之真提着心一封一封地看完， 见上面并无什么关于弟弟的坏消息，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唤来留守此地看家的大丫鬟红杏，问道： 父亲母亲在长安可好？他去次回家过年没有？ 红杏答道： 老爷夫人都好，只是听说老爷又往家里纳了几房小妾，每日里棉花素柳，和夫人的关系越发僵了，少爷依旧没有回去，今年二月倒是抽空往临安来了一回，知道小姐依然没有消息，好不失望，在小姐的房间里坐了半日，留下两只毛茸茸的雪兔，当晚便急匆匆地离开，似乎是有要事在身，连晚膳都没有来得及用。 丫鬟们都知道少爷的心思，先开始觉得他强人所难，心疼自家小姐可怜，可时日久了，心里便有些不是滋味了。这两年少爷的变化极大，城府健身，杀气凛冽，不像原来那般爱说爱笑，又添了几分阴郁沉默，看人的眼神总是凉沁沁阴森森的，唯有对小姐的一颗心从来没有变过。不提别的，单说他不回长安过年，却披星戴月的一趟趟往这儿跑，一次也再明白不过了，他只把小姐在的地方当做自己的家。谢志真沉默半晌道： 知道了。 第二日，三夫人带阿宝过来玩的时候，她破天荒地使青梅将两只兔子提了进来。这雪兔不比家养的垂耳兔，个头极大，皮毛厚实，在宋家日子过得不错，养得肥肥胖胖，憨态可掬，远远看去就像两颗肉球。此时正值换毛期，它们身上的毛发一簇白一簇黑，奔跑跳跃时绒毛乱飞，犹如下了一场雪雨。阿宝咯咯直笑，大着胆子戳母兔子圆滚滚的身子。这兔子性情极为温顺，不但不躲，还凑过来吃三夫人手里的草叶。谢之真拿了细齿的梳子，颇有耐心地帮兔子梳理毛发，梳下来的白毛拢到一起，聚了好大一团，差不多可以捏一只兔宝宝了。阿宝玩得困了，揉了揉眼睛，三夫人将他交给乳娘抱着，起身告辞。送走了他们，谢之真嘴角噙着笑，转过身来，却看见公兔子骑在母兔子身上，粗壮的后腿不住挺动着，竟当着众人的面荒唐起来。十五从房顶探了个脑袋出来，好奇地问： 他们在做什么呀？呀，他摔下去了。 只见那母兔子拒绝配合，挣扎了几下，将公兔子掀翻在地，一蹦一跳地进了笼子里，留给他一个无情的背影。几个丫鬟面面相觑，谢之真脸色冷了冷，沉声道： 既然阿宝喜欢，你们将这两只兔子送到三舅母院子里吧。 远在千里之外的谢之芳还不知道自己好心办坏事，惹了姐姐不高兴，鼻子奇痒难忍，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他摸了摸发酸的鼻子，嘿嘿一乐，暗想： 必是姐姐有所松动，开始思念我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